22:06: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6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Sisters 剪刀姐妹，这首歌曲叫做你可以用任何方式 ，Any which way，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啊， 来到这里， 来到追求我， 来说爱我， 是、 来和我相处， 对。 以前我记得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说到小姐妹，你愿意说剪刀小姐妹啊？ 对， 你现在怎么不说小嘞？ 剪刀姐妹嘛，因为他们 长大了，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说这节目都11年了，你看看 剪刀老姐妹， 不是你不能一下就刨到人家老，你一点一点的弄。虽然人家可能是啊跟咱们年龄相仿，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平均年龄比咱们俩要低的。低了起码10岁8岁， 能比咱们老的不多了。 是， 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也是这样哈。此时此刻呢，已经是晚上22:07了。谢谢已经早到的小伙伴，让我们的小树长了32厘米。 是的， 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依然是漫画版的。 没错。 然后叶谦在选择漫画头像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外星人哈。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小灰人，小灰人的那个 ET 头像，我就是从小我就特别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对，很多朋友问这是什么软件，其实它是那个水果手机自带的一种拍摄的东西哈，很简单。但是方法呢，就是你要在短信的回复栏当中选择拍照，然后再选择人物，再选择漫画的这个形式，就可以做成了。 其实 我觉得这个不错啊。 我刚才那个觉得漫画都不用，就是直接那个 生 对真人配那个 ET 脸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像那个戴个大头娃娃， 像戴个头盔一样的。 好吧，明天晚上给你尝试其他的哈。 好， 其实我觉得生活真的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哈，只要你别懒啊、你愿意去发现，愿意去尝试，愿意动起来，你总会找到一些让自己不无聊的这个状态和事情的。 相反呢，也有点矛盾，这种软件其实是让很多人犯懒而成就的一种软件。你看，你平常之前啊，10年前你要做这么一个动画形象，你都得花钱。现在呢， 是啊、 对你虽然你现在也花了8000多吧，但是呢，这比原来那样那种数字那相比起来，那不是一个比例了。 我还不用化妆了呢，我。 对。 像那明明的温暖，太 对，醒醒说，醒醒说啊，因为你可能在这么美妙的月光下，这么凉爽的天气下，你很可能跟朋友们小酌几杯以后会非常的微醺啊。然后这首歌就是给你醒酒的，醒醒说，醒醒说。 我就服你哈，明明是人家带来的歌曲哈，人家还没说什么的时候哈，你就非要把你自己理解的啊，第一时间告诉广大人民群众。 对，你来。 这首歌首先呢，我觉得大家一定听声音就能够感觉到是他们哈，一定是他们，因为在这个喧嚣浮华的时代里哈，能有人还是那么闲云野鹤般啊，那么摇曳多姿的在静静的唱着，很淡定的歌颂着生活里最简单平淡的一些被我们忽略掉的东西哈，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 对，这个真的是隐居性的歌曲啊，感觉就是如果你不说他们的话，我会直接想谁啊，哥哥妹妹对吧，然后哥哥妹妹如果还不是他们的话，那我就是再想一想嘛，就往云南的那些这种原生态的乐队身上想一想，就是这种。 总之呢，我觉得这首歌哈很容易就是让人产生啊，这一天啊有许多许多不太悦耳的声音啊，可能是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啊，或者是在路上的交通啊，哎，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人也和我经历这一切，但他们并不计较啊，他还是会淡定的像与我不在一个时代一样的唱着这些歌曲哈， 嗯，对， 像与我不在同一个城市一样， 哎，跨越年代穿越时空的感觉。 是，所以我们特别羡慕那些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哈，不被时代的一些可能是有点过急甚至有点不太信自己的节奏所带乱的一些人哈，他们有自己的内心的定力啊，做着自己真正所喜欢的事情。 尤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朋友们，那个城市跟城市的节奏你们需要转换嘛，对吧，肯定的。所以有的就是转换的从快转换到慢了你是一种感觉，从慢转换到快了你又是一种感觉，包括你身边的人，你如果转换慢了他们可能就不带你玩了，说白了就是这个节奏你跟不上别人，人家就是自顾自的去已经三件事弄完了，然后都去聚餐了，你知道一件事还想请教人家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嗯，好吧，一首歌之后呢，也希望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哈，有自己的小世界，有自己的小快乐，和有你们独有的安静下来的方式。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38轰，其他的小伙伴呢可以静静的听，但是唯独这位1638轰，你是三十八轰，1638轰，你呢是一定要这个活跃起来哈。就算大家都不说话，你也得让小树活起来，说说话哈。如果想当红人的话呢，可以明确的告诉我。 好，听一个挺比较短的歌曲啊，来自 Sweet Fruit， 让大家稍微醒点盹儿，因为咱们连续放三首晕昏的歌曲，真的 怎么就叫晕昏了呢？ 第一时段呢，我们还需要这么一首歌曲来，叫做《献给 Chain》。就是他爱上一个姓陈的女孩，他献给陈。 Your direction, what matters most, what should you know, what's your direction, all that you've been makes who you are now, I've been ashamed, I've been a fool, you know I'm back down, when I lose direction, I pray to be found. 好的，如果你是姓陈的女听友啊，这首歌呢你就当成是心爱的人送给你的。 对，而且献给你这份爱的这乐队可不简单，他们是来自 Switchfoot 啊，这其实很力道的一个乐队啊。 All to change 一个汉柔情哈、啊、就是当我们老说这个男人不太擅长讲甜言蜜语哈，不太这个。 现在好像男人不是不太擅长， 现在 是男人都很擅长了。 我那种擅长的方式和擅长的时长都不是那种，四个月以后、五个月以后还那样。 时长因人而异， 就是、对吧？也就前三个月热恋期的时候吧，可能还能保证这个早安晚安。 它这个进化过程你得一点一点来，如果时常都是已经很成熟的话，那简直女人的世界简直就是乱成一团麻。 这点我觉得确实男女不太一样哈，也不能完全就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对方，要有一种两个人综合起来的节奏哈，不能一个人就是天天依赖这个，而另外一个人就是对这个藐视啊， 对， 而是找到共同的节奏和交流的这种频率哈。记得昨天啊、有一个朋友哈在朋友圈里转了一个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有一个大家也看过哈，就在高楼上大声的说自己的心声啊、 对自己爱侣的心声是吧， 不管什么都可以说， 对自己家人的心声， 对 自己朋友的心声， 就是屋顶的大喊哈。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他讲到，他想对自己恋爱的七个月的女朋友说一句话，然后大家都很关注 那 说什么， 那是有点意思啊。 下面那个女生还很娇羞，后来她说，你从早晨起来就问我干嘛 啊， 然后我说我干嘛，然后你就打电话，每次都是很长停不下来，然后我想跟你说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个星期天呢， 是 就是他想对他们的恋爱提出一些改革性 的意见。早上 的 时间尤其是早上的时间啊，它是很微妙的，如果在工作时间工作日的话，时间早上的时间是非常紧促跟不够用的，如果在休息日的时候，早上的时间是非常需要自己懒惰。 我跟你讲啊，对于女人而言，对她所爱的人表达那是无时无刻的啊，不像你们男人还是有赏有舞的，然后自己呢还会有这个节奏哈、要有自己的空间。 不过 女人是越爱越明显的黏人的。 如果你就是说你打给爱侣，然后我说，那个好，哎呦，你起得够早的呀。我想再睡会儿啊。 挺好啊，你只要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就行、就是女人她有时候就觉得这是她心中对于爱的细节的追求，这也是她有安全感的一种体现哈。所以呢，然后那个男女生直接回复她，我是因为太喜欢你了，喜欢到没有你一时一刻都不行。当然大家都是一起笑哈，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呢也给很多人一个提醒啊，就是爱不要以你自己的节奏，和对方要以你的方式爱你才是爱，他以他的方式爱也是爱，对吧？ 对啊， 虽然有点绕哈，但是还是应该给彼此一些空间， 这个就 像信任。 有的时候就是对孩子的爱也是这样的，你老想抱起来亲他是不行的，对吧？ 对，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因为他有的时候会 反感， 就对、非常烦， 非常反感， 对，非常烦，你为什么臭嘴又来亲我？ 有完没完？ 是。 好吧，22:23啊，虽然红人没有挑选出来，但是呢老朋友都已经让男左女右的外场显得很热闹了。我们第一时段的迎客阶段呢就到这里了，第二时段将会正式进入暖文章冷笑话。好，我也带来一首哈，用你刚刚的话说，区别于开始时软塌塌是吗？怕什么？ 很好，待会儿见。 山。

展品包括了佟大为、林心如、蓝盈盈、柯蓝、李沁、侯佩岑、赵照、张小龙等12位演艺明星在节目中与艺匠大师共同合作的作品。杨澜透露，张小龙为了采漆凌晨三点起床，面对生漆过敏的非常厉害，但仍然每一步都亲力亲为。林心如在绣嫁衣时也非常认真，她参与制作的嫁衣共耗13个月，采用的是古时被称为皇室刺绣的盘金绣法。匠心传奇国匠大展的展览时间为9月26号到10月28号，同期匠心传奇也于每周四晚9点10分在江苏卫视播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0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9月26号九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九月都快过完了，我是工作男组的叶谦。 对啊，这个2018年已经就剩下90多天了。 是啊， 非常的快。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小树也长到了1米16了，所以我也不是很担心今天晚上有没有红人了啊。似乎有与没有啊，这个外场都还 OK 了。 对。外场 OK， 内场也得 OK 啊。 那我 第二时段必须冷笑话暖文章啊啊！ 必须的。 冷笑话，你想让谁出场啊？ 反正没有他就行。 你说没有韩美就行。 那当然。 你姐姐？ 我没有姐姐。 嗯。好，你姐姐啊，这个那天啊，就是我们几个在一起聚会啊，你姐姐、我弟弟啊，也就是她的老公叶旭啊，那个小四、小宝。我啊，在一起讨论，我们都是一帮好朋友嘛。然后就是喝着，聊着，讨论起什么来了呢？抬到谁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高度了？谁是人类最好的这个朋友啊？啊，嘿，对喽，当时小宝就说了这么一句，啊，我觉得这个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啊。你姐不干了。啊，韩美胡说八道，什么这啥个玩意儿，这人类最好朋友啊啊，那什么是狂犬病，什么玩意儿的咬孩子，那你都忘了吗？ 然后小宝不慌不忙的跟他说，哎，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试试呀，哎，你了就这么做，哎，你呢把你的狗，哎，和你的老婆一起关进这个汽车的后备箱里边1个小时啊，1个小时以后你再打开这个后备箱，你看看哪一个会因为见到了你而真心的高兴。 for what it's worth, but I've given up wishing to fill my life with all that's missing. And my peace of mind follows you every time you take flight. 这个小宝好像是对的哎，后来我们想了想，我保证你把你媳妇儿跟狗一起关在后备箱里关一个小时，别说一个小时，十分钟以后你打开后备箱，你看看谁是第一个冲你摇头摆尾倍儿高兴的啊，欢声雀跃的扑向你的，谁又是那个恶狠狠的啊，要找你没完没了算账的啊，肯定啊，你们都有自己的 风险。这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嗯， 我不认同，不赞同。 是不是你被别人关过吧？你，跟狗关在一个后备箱里，本身就不好受。 但是我们有许多养狗的朋友哈，他们真的把狗就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哈。 是。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狗给予人的忠诚和信任，有时候会比你周遭的一些人带给你的安全感更多哈。 那是啊。 好吧，虽然我们两个都没有养狗，但是非常能够理解这些爱狗人士的心情哈。好吧，这个小故事小笑话过去之后呢，来进入到真正的啊，能够让你的心灵啊，已经你整个状态得到提升和不一样的暖文章环节哈。有点喊口号哈，当然是各声入各耳哈。你觉得睡前的这个暖文章真的可以让你很走心的话呢，就请来听听，或许你曾经读过，但今天晚上我要为你再读一遍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不经历低谷的彷徨就没有翱翔的渴望。前几天回家遇见了小时候的玩伴小木，他的变化令我大吃一惊。 小学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同桌，他很聪明，每回考试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分数下来，我们几个小伙伴总是羡慕地打趣道，这小脑袋怎么长的呀。上中学后他开始贪玩起来，上课打瞌睡，晚自习时交头接耳，谈论着娱乐圈的八卦，作业也是为了省事儿，为了省出时间看电视而草草了事。我对他说，小木，你这么聪明不好好学习真可惜。他却一副不屑的样子回答我，我爸说了，女孩子不需要多大的本事，将来嫁个好人家就行了。之后他读了一个职业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做会计，领着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小木工作的那家工厂效益并不好，经常无事可做，每天下班后小木喜欢约几个朋友打麻将来打发时间。可是本来平静如水的生活却被父亲的一场大病打破了，他的父亲得了肺癌。当被医院告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的钱花光了，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戚。父亲去世后，小木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妹妹在市里读高中，母亲又体弱多病，所有的开销都压在她一个人头上。一下子跌入深渊的小木猛然发现，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谁也没有办法把他拉出低谷。小木想，只有通过自己提高业务水平才能赚更多的钱。放弃学业许久的小木下班后开始努力学习，准备考中级会计资格证。他说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会学到凌晨2-3点，甚至做梦也会梦到自己在考场答题。他不再寻求打麻将的快感，也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终于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整个人反而越活越精神。考到中级资格证书后，他换了一家效益好的工厂，工资高了不少，领导也器重他，在工作之余还兼职了一份轻松点的职业，他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眼前的小木乐观从容，再不是以前那个懒散的小木。他说自己还在继续钻研业务，如果不是在猝不及防的打击下，他这辈子可能再不会捧起书本了。正因为无路可逃，生活不容他退缩，他才能在低谷中产生了重新展翅高飞的欲望。现在的小木在他人生的绝境中找到了出口，拼尽全力撑起一大家子，在努力过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有句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困难并不可怕，谁的人生又能风平浪静？可怕的是你深陷低谷而丧失了爬出来的渴望。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曾摔伤的淤青。每一个从低谷爬出来的人都曾伤痕累累，而这些伤痕将变成日后生活奖励你的勋章。当我们经历过落魄，只要咬紧牙关默默修炼自己，直到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发现生活在最糟糕的那一刻也正在开始变好。在绝望中看到希望是我们生活下去的理由。虽然哭过累过，但更好的自己 都是披荆斩棘奋斗出来的。当深陷泥潭，我们才开始重新审视人生。唯有努力，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每个人的一生，总有那么几次，被生活的苦难打得满地找牙。遇见它，就要战胜它。只要我们不认怂，苦难也绝不会把我们彻底落倒。无论处在多么糟糕的境地，只要心中有光，只要心中有希望，总有绝处逢生的时候。与其在痛苦的漩涡里挣扎，不如踩着困难咬牙前行。恰恰是因为有困境的压力，我们才会滋生想要挣脱困境的勇气和力量。而在舒适的环态下，一个人很难有打破现状的冲动和力气。苦难是人生的催化剂，会激起我们心中的斗志，成为前行路上的铠甲。偶尔跌入谷底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在低谷里你才有扇动翅膀的渴望。在不断的磨练中，羽翼日渐丰满，有朝一日才能冲向蓝天。你可以的。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 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啊，这首歌应该是正在听男左女右的听友基本上都会唱的，包括叶谦啊，在这个副歌的时候都忍不住跟他一起 啦啦。 对， 然后我紧接着我唱串了啊，滴哩哩滴滴滴滴滴哒哒，对吧？这第一句，滴哩哩滴滴滴滴滴哒哒，这第二句，对吧？然后第三句是滴哩哩滴滴滴滴哒哒，再重复一句，然后第四句我唱混了，我唱蓝莲花。蓝莲花这那是另外一首歌啊， 旋律走向是有相似之处的哈，但是它还是在这首歌的这个内容核心里哈， 对， 在跟大家真的都做的一种对过往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的一种比较审视哈。我们都说不要跟任何人比，就和自己比，对不对？ 跟自己都别比，跟自己都别比， 不，你得比过去好啊。 对，你跟、 这个、比就是比过去好， 那个其实心里有数就行。 不，你总是没数的时候呢，你就自然就颓了，对吧、 啊、 你对自己没有要求了啊。我们总说年轻的时候还好，大家差异不大，这一过了四十岁啊，不，现在35岁就差不多了哈，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就这口心气儿、嗯、对吧，你的这个状态都能够有区别的。 捐在一个班里的时候，捐在一个幼儿园啊，就在一个小学班里的时候，中学大学班里的时候，差异无非是什么？无非是 胖瘦， 对，无非是 高矮， 哎，无非是体能上你是能运动型的，你还是脑力智力型的， 就是、 对吧？ 我们说内向型的外向型的， 是而且还有一个残酷的，无非你是就是富豪型的，或者你是质朴型的啊， 富豪型的， 那是土豪型的嘛，对吧？ 上学的时候会有这些东西吗？ 当然你就是很低调了，但是也能， 咱们那个时候 直接能感觉出来嘛， 都不存在富二代这件事情。 哎，对，咱们那时候 没有， 对吧？ 对，咱们那个时候都是基本上家庭的条件 都 差不多的， 所以我说关在一个班里的时候都这样了。那么你散出去散养以后，再过20年，再过30年，你聚在一起，那就不一样喽。你之前的那美貌的天仙的女生，很可能变成一个去无，很可能就是两鬓斑白的帅哥会出现在众人眼前。之前他是如此的帅，现在两鬓斑白了。 就是那句话嘛，30岁之前的容貌是父母给你的啊，就属于父母在基因当中带给你的。30岁之后呢，是你自己修来的。啊，我们总说相由心生，你心里怎么想的，你的容颜上哈、啊、就会有所体现。 没错， 乐观的人啊，对生活有积极状态的人呢、嗯，他可能就相对，年轻一点啊，还有积极的美貌一些、啊。 你看现在人一聚会说，哎，叶谦倒是没怎么变，体型还那样。我说，嗨、哎，我天生我原来就是矮个儿嘛，个儿矮。你 各位，我是文艺圈的， 不是，人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精神状态什么的，整个这个胖瘦都没变，啊，你是不是你经常你看你这黑瘦，你搬砖呢呢？我踢球，哎，你往高雅了想想，我打高尔夫好不好？ 我是老嘉宾，啊、 就是、 啊、我天天晚上在电台里，我吼两嗓子的。 啊、对呀、啊，我没事，我老给自己老家盖什么房子呀，对不对？我老搬什么砖盖房子呀？你妈，当然了，他们都是往富贵了想我，我很高兴。 哎，今天晚上红人出来了，这位朋友叫 C A U 丝儿， 啊，超丝儿， 超丝儿啊。他今天晚上在第20段暖文章的行进当中呢，跟我说我想当红人呢。我一看这名儿，我真的没遇过哈，所以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24点才能下班，我们第30段见吧。 that's all we have. You will find we need nothing mor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ll find us with the care of the world far behind us.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just for love, nothing more.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政将好生刀相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6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周三第三，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师弟，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38红。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照啊，都已经11年以后，都已经从地球人变成外星人了，都没招了，你知道吗？ 从最初的原图到后来有滤镜啊，有这个美颜啊，不用化妆，到现在，我的天哪， 已经 有大头像，更不用化妆喽！哎呀， 而且它这个就是软件呢，它还有这个各种的效果，比如我用的是漫画的效果，还有其他的黑白啊等等等等，哎，够咱们玩很长时间一阵子呢。 你们就当今天左边是图瓦人给你们直播，图瓦人就是咱们俗称的小灰人啊，就是外星的一个族类啊，就是图瓦人给你们直播呢，行了。 可是人家的声音不是这样的声音 啊。欢迎你，欢迎你啊！那你我忽然想起你十几年前的那个档节目， 没有那么久啊、 十几年前， 2005年的时候吗？ 对对对。 帮帮带你听天下， 13年前 的节目哈，对，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智能的声音的时候，嘟噜嘟噜星球的帮帮，确实给很多朋友在午后哈带来了很多的耳边听觉世界的这种美妙，还有一些独特哈，一些趣味，一些 嘟嘟嘟星球。 现在呢，有很多智能的，包括大家手机里的这个跟你对话的，还有很多智能，你知道吗？就是有音箱的，智能音箱的，还有一些就是在家里啊一些智能的，然后我觉得特别逗，很多人就会跟他对话嘛，因为想问问就是和他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对，他的信息量很大的， 对， 然后他能回答你一个问题，他有，其实他能辨别这个问题的善美，然后他能给你1000上千种几百种回答啊。 对，而且他的那个智能的声音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比如我们今天要念这个，人家说有以后就会有很多职业被智能的语音所取代，就像现在导航啊等等等等。 没错。 说电台节目主持人呢 也会被， 不，播新闻类的是容易的，但是主持音乐类的、 人性化的， 就是人性的情感类的应该不会被取代。比如说此刻我们要用智能的声音来念听友的这个信息的话，比如叫冰小胖子，他就是那种冰小胖子， 冰小胖子、 你要陪外场的朋友们聊天呐、带动气氛。 对，就是现在还是这个调调的是吗？现在还可能是处于这个阶段。 对， 但是很快就，其实现在也有了，也有这种已经录好的，然后辨别这个声音跟文字系统的，然后他也会，你比如说你很可能就被以后聘请去录几千几百条几万条这样的回答信息，对，模板式、那么我们听到的就会是变成冰小胖， 晚上好， 对，晚上好，冰小胖子，就这种一下就含力的声音了，你知道吧？但是其实你手里的是一台机器人，它在发出含力的声音，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所以能被取代是特别可怕的事情啊、还是有温度哈、有这个喘息、 你在为它献声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你是为他，你一直有一个屏障，你觉得有一个保障，就是我又没把灵魂献给他，他不会有我这个脑子，他不会有我这细胞，他只是拥有我声音嘛，我给他了，就只是一个活嘛。 你想的太单纯了， 对， 迟早有 一 天 就完了， 我也会有灵魂的。 是的， 反正每次我听那个智能的声音都觉得挺逗的哈，就觉得他老杨跟你在较劲一样， 对 吧？他说话那个感觉就是， 迟早有一天他要代替你。 晚上好，老铁们啊、这个是来自， 它就像一个 言情古装奇幻多动症。 没错，你这个有点这个以后要灵动性的意思了。 大型言情古装奇幻多动症，这位听友说：“晚上好，老铁们，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时非常出色的，也是到现今为止我也没在比利时逮着哪个更出色的乐队啊，也许我就是目光太窄了，因为有很多音乐的界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比利时有很多很多好的乐队，但是 Hofmannic 确实在我眼里一直就是没有比他，哎，没有超越他的啊。比利时的很棒的乐队就是属 Hofmannic 这么一直，不是因为他只是代言了那么一个你们的众所周知的那个广告的那个色彩的音乐，他其实他其他的歌曲比那广告要出色的多得多啊。其实这就是一首嘛，就刚刚放的就是一首嘛， Someone 某些人啊，某人 Someone就是比利时 Hofmannic。 嗯，哎，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哦，很多人在就是表达自己另一半的时候，在一些公开的文字表达空间里 ，He's my someone, he's my someone， 会说某人啊，大家都会感觉哦，某人其实就是他的另一半的意思，对吧？什么某人说我怎么怎么样哈？ 不是，他其实不能 someone， 真的是 he's my somebody。这个太远了啊，直接这么介绍自己的另一半有点太远了。但是 没有没有，他这个意思是另一种秀恩爱的办法、啊、 就差说 he's nobody 了、啊、 没有 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是。 不，这个我觉得理解的不太一样哈，就说某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种两人很热络啊，感情特别好的时候哈，就是另一半多半女生说某人怎样，他的表达不是说那个说其他事情，是说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的时候，对吧？某人今天晚上又给我买了花， 你看 这个感觉，这肯定是甜蜜的小抱怨吧。 而且他是基于什么呢？基于大家众所周知他已经有某人，而且大部分他们的亲朋们都知道那个某人是谁的那个基础上、嗯、 对，不用点破就知道了哈。今天晚上虽然上位很晚，但是工作热情啊、非常高涨的 CAO 丝儿啊， 靠丝儿 丝儿啊丝儿啊，在微博的世界中呢，关注了95位人士。 丝儿啊， 最新关注的，这也是我们一位同行哈、 啊， 天津电台著名的主持人 阿蒙 AM 啊， 对，阿蒙。 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啊，是哪一位朋友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哦，满不懂和假行家，这让我想起 了，应该是天津的一位朋友，他关注的大部分都是天津的人。 是满不懂和假行家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么一个段子啊，就是说特热闹那个时候。 虽然平常不怎么见 你，我要买什么父子，我要买仨人那种人。 你要能给都讲完你就讲啊，你要就讲那么两句呢， 我肯定也是片段性的回忆嘛。 那你就不如让丝儿来讲了哈。丝儿啊，平常呢不怎么留言哈，但是今天晚上呢一上位之后哈，外场就2.07米，小树已经长到2.07米了， 真厉害！ 让我们在9月的最后一个周三哈，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票房，甚感欣慰啊！我们没有被智能语音所取代啊，我们还在夜里，可以用我们的声音的温度哈，与你就是一个耳朵的距离。嗯， 到时候以后啊，真是做两个咱们动画形象啊，包括默默，包括以往的那些男组女友们，然后带一 AV， 输入你的声音，直接看了，跟咱真实的自己没关系了。 不太可能有那么一天。 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愁，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我，若永无苍老，又怎叫花火孤身逐星斗？为人守，为心留，为梦把运气都赶跑。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 对这是一首若无坎坷，若不曾跌落，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为自首为寂寞，为云烟过眼都可怕，要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再有一个。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多久为云寒蝉战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着半生着我求不过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多求为云寒蝉战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着半生着 everybody let go. It wasn't long before we left. Athlete 运动员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让我查出来、If I find out、如果你别、你别让我查出来啊！你要是让我查出来了、 美好， 你要让我翻出来你的这个事儿啊，你等着的、可不是吗、这个嗔恨呢，其实怎么说呢，人人都是很难把控的，人人都有，而且与生俱来就有啊，然后由小变大。如果你修行够好的话啊，如果你这个涵养够好的话，以后修炼的够好的话，可能会慢慢的褪去，但是一般人来说会慢慢的增大啊，会慢慢的长。也就是说这人脾气长了，你老说这人脾气长了，哎，活活长脾气了，这就是很，其实你以为这是一个玩笑话，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规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间规律，就是你看每个人其实他脾气都在长、 其实脾气呢往往是和你的能量和你自身的实力哈是相挂钩的，你往往会发现真正哈就是能量很足的人，他脾气反而没有那么大。 对呀、他一旦拥有了半瓶子醋的时候，他是脾气是其实是最难把控的，而且你是最不屑于他，就是说共同话题共流合污，同流合污的那种时候，因为他简直就是一个认不清自己的时候的人。你比如说哇，我已经是科长了，你还能把我这，你 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啊！我已经是一个，你跟我说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你好好混混吧， 一百个能怎样， 对 不对？这个说到这里呢，有很多朋友哈，看了今天和前天啊，昨天拍的这个卡通的头像都很好奇哈。 是。 我也知道，就是如果我想知道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查到这个结果的时候。睡觉睡不踏实哈，但是我一定会，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哎，就我就问你吧，就比如说咱们的手机都会升级，升级以后它会告诉你很多升级的项目，你看吗？ 嗯，不是很， 基本都不 看，关注 对， 不是很关注， 因为它太多内容了，所以基本都不会看。但是呢，我之所以知道这个呢，也是通过一些别人拍的东西，哎，我才发现哦，这个是我们的水果手机，当然是要到X 以上的这个它的系统才会有的，所以呢我就自己找到这个里边，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摸索啊，我是属于那种先自己摸索，如果我摸索不出来的话，我再去找一些这个查一些办法，哎，还好被我给摸索出来了，但是我摸索的还不是特别完善哈，我还要更加好的给叶谦也换上各种 是啊 男头啊， 男头 不用你总是这个外星人、 给我来一个其他，你是哪怕是个狗头 没有，我没有找到那个男生头像在哪里哈，我只知道女生头像。 好家伙，男头这说多恐怖！ 如果你的手机不是苹不是水果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到安卓系统，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出来哈。 对，明天咱们再试试。咱俩还俩人还不行。 他只抓住一个人的脑袋。 对。 但是我看到有的人拍的那个视频，他是5秒5秒 拼凑， 对，拼凑出来的也很有趣哈。这个呢，就是水果手机在 X 以上级别的手机里面，在这个12更新以后都会拥有的一个在短信回复里特别好玩的，还可以有视频啊， 对， 就你可以说话对别人，然后你通过短信的彩信的方式发给他，或者是你用一些视频的软件加上音乐扭动起来，挺好玩的， 好玩极了。 这就是生活有时候会觉得眼前都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些变化哈。但是我如果发一个月两个月你也看烦了， 因为你一直是 玩腻了， 一直是动画形象， 对，别人就玩腻了， 别人也不喜欢，人家想看看你，哎呀，你是不是已经不敢用真面目见我们了 请翻阅以往的照片， 对， 我跟过去差的不多啊，当然就是有好玩的愿意和你第一时间分享了，我们掌声立此时段见吧。 我昨天自负的难堪，你安静的拥抱我的人心无中隔套，慢慢慢慢我把自己简单得失的纷扰，我不再计较时间，虽微笑的看着改变多奇妙， 幻想这样吹着风数着你和我一起去过的地方，我喜欢开着窗抬头看闪烁的星光并走出你的模样，我喜欢眼闭上一直想你对我说话的那一句冷清话，印象多短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天空将变得越来越阴沉，降雨云带正在逐渐移向本市。明天白天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降雨将从明天午后由西部山区逐渐开始，傍晚前后影响城区大部分地区，请听众朋友外出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长袖类服装。 周三的晚上，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6号周三晚上第40段的 NZNY。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桃丝儿， 丝儿啊，丝儿丝儿入扣的丝儿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2.33米了，好棒啊！ 2.33米，其实每天都给我们一个惊喜。 1638红的夜晚，到了第40段，真爱时段。其实之前在11年前，当我们第一次在这个时间点上和大家说晚安、说你好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会有这么久的将来。 11年前 Karen Ann 这首歌叫做 That's My Wealth。 爸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中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真的，就是如今，当你喜欢听《追光者》的时候，我每每觉得《追光者》那首歌都和这首《花火》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呀，就像刚才 我们刚刚重温了这首来自梁咏琪的《花火》。 是。 嗯，不信一会儿我再给你放《追光者》。 你不用放，就像你把 滴滴滴、啊、不，我要放 滴点 就是 这个拦不住。 这两首歌都有是在夜晚在海上， 是， 对吧？ 是， 都是那种你的眼睛目光所及，其实看不到任何的光， 对， 对吧？ 那是滴滴滴滴滴滴滴和蓝莲花一起串着来的嘛，那种感觉。 但是你那是一位歌手 啊，对，我那是同样是许巍， 对、啊、我这是两位歌手嘛啊。而且呢我们有一段日子的哈，到了第四十段呢将会以音乐为主哈，就是多放一些歌曲，让大家呢也能够尽快的进入梦乡啊，不要太激动了。除了红人啊，包括红人CAU Sir， 我也觉得今天晚上你的任务完成的不错，可以早一点离场了。以后我们的红人就是这样，只要你能完成120的任务或者是我们2019年有新的任务量，只要你完成了你就可以下班了。 2019年是250 啊。不， 今天还差一个数就到 250。咱们这档节目不能自己黑自己好吗？对吧？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对吧？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本本分分， 行， 对不对？ 咱们先来125吧，好吧？再往上涨5个人。 嗯，反正到底是哪个数字呢？我们不会太强迫大家哈，就是夜里嘛哈，自然而然啊，要让它行云流水般的啊，到它该到的地方去。 你刚才有一句话，我忽然就是很玩味啊，就是。11年来，我们这个节目本本分分。 对呀、啊，我们就挺本分的啊。 没有搞那些歪的邪的， 倒不是那个， 我是弄那些东西。 我觉得首先从节目的片花到就是节目的形式内容，早年间可能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花花绿绿过， 试过啊， 是也让家里显得是好像很充 琳琅满目过。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在夜里就像大家下了班回到家都要卸妆啊，都要把身上的那些铠甲都要放下， 其实我们真的是以软肋的形式啊，你这个内心最软的那种状态而碰撞在一起。 说实话，我也是那种喜欢这个店的本质。原来我最喜欢吃的那几款，然后几款菜，后来你如果去一个店说这菜停了，然后我们现在有新花样什么这个介绍，你那个心里啊会往外抵触，你知道，我就是奔着你原来那个来的，你为什么把那个道菜停了呢？ 当然，其实也有一部分人一定给过他这种声音，就是你不能一成不变，你得跟着这个时代，你得让更多的哈年轻人啊知道你的新口味。 啊，他变了好多新花样。 但实则我却觉得，就像我们这么多的冰淇淋啊，这么多的美味，可是我们还是觉得那个雪人儿，对吧？ 对呀、啊。 小时候吃过的，就于我而言，如果我现在到那个冷饮店，就是那种小超市的那种店里，尽管有后来吃过的很多很多高级的那些冰淇淋，但是我依然觉得，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我一定还会拿个小人冰淇淋。 是，但是现在商家也挺有意思的，那厨师还在，然后也知道我是老顾客，这是真事儿啊。他们觉得那个叶先生来了，可能应该是他还想吃那个，他带着孩子来，孩子也是特别喜欢吃那个 原来的味道， 能不能给他做一碗呀？可以啊，没问题啊，到后厨就做了。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 对， 但是他确实停牌了那道菜。 是，就像我回老家，我特别喜欢吃锅包肉嘛。哎呀，说过的那个节目不说这个就是菜品啊，只能说青菜啊，只能说菌类。我就讲哈，然后我就一定想到，我要老式的啊，我要老式口味的啊，我不要新式的啊，我要老式的。 对， 因为老式和新式就是在这个浇汁口味上哈，肯定有些不同的。然后我去的次数多了，老板就会说啊，那个要老式的来了，就是要老式的来了， 那个老式的来了， 说明一定也会有喜欢新口味的新式的，对吗？但男左女右呢，真的算是一直以来哈都秉承着老口味，对吧？都是老式的， 我想 2007款到现在， 我们好像有两道老菜 啊，然后也是有两个老的分水岭的这个放歌区域，就是比如说你是白案，我是红案，对吧？永远都是有这两案。啊，我是红案，红案又来歌曲了啊！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优美，来自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叫做 Skylark。 Have you anything to say to me? Can you tell me where my love might be? Is there a meadow?Where someone's waiting to be killed. Skylark, have you seen a valley green in spring? Where my I don't know if you can find these

say, can we be friends? Oh, why should I care? Though she gave me the air. Why should I cry, have a sigh, and wonder why? Yes, I should have seen the single stop. What a flop. This is how the story ends. She's gonna turn me down. Say, can we be friends? 你说要没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一把嗓子啊，拖着这个女声的话，这歌能有这效果吗？ 没有、啊、 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Can we be friends? 反问啊， 对， Can we be friends? Can we?、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用土味情话来说就是不能，因为我想和你成为恋人、 yeah! 哎呀，现在真的是哈，这些让你突然之间话锋一转的词很多，但是人家说前提是如果你用微信聊的话一定要打字快一点，否则的话你刚说完上一句不能，对方已经把你拉黑 啊、 哦，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把你的那个升华的那个情感的 再想把升华的发过去，人家已经是对不起， 对、 他已经不是您的，他把您屏蔽了。 对，所以说如果你想开玩笑的话，你得知道对方跟你是不是在一个频率上，对吧？ 对， 他得知道就是你会有这么一个情绪的大反转啊、而不是说你真的就就事论事的拒绝了他 啊、我经常就是这么跟别人开玩笑，人家说问我一件事行成吗，我说不成，但是我后面会打一个破折号， 又能怎样， 起码能他在一分钟之内两分钟之内应该不会把我拉黑，不成破折号，后面我过了一分钟以后再打一破折号，后面跟一个问题 大喘气儿是吗？ 对， 这得有耐心，甚至和你之间的这个熟络程度已经是有年份感的了哈。 你说这种 新朋友肯定有， 对，老朋友 什么玩意儿？ 老朋友第一次玩这个微信微博的时候啊，就是没多少人的时候，都是自己加朋友能在微信里微博里看见的时候，我就看见一哥们在那说，我今天用你，我告诉你们一道好菜，我今天用柠檬、西红柿、白醋还有酸菜炒了一道，然后看这是照片为证，看，然后他也没说怎么的，然后就看着呗，等了十我一点不夸张，等了有十五分钟以后， 打这么长时间， 对，这因为空空如也嘛，那朋友圈，后来那朋友圈才发现他另外一个一条微信发上来，多少说啊，呸！齁死我，酸死我了！ 你都是一些讲冷笑话的朋友是吗？ 谁知道你隔了十五分钟才发第二条。 好了，时间已经到了23:56了，到了今天晚上节目的尾声了。我们特别感谢一下丝儿啊，1638红，让我们的外场达到了2.7米的高度。 谢谢你 们啊，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们，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在林志炫的这首歌当中踏上幸福公路 啊， 迎向全新的明天。 晚安。 我知道有你陪我爱，像一条未知的路，彻夜梦的长度，我们去追求幸福。我的将来有了你，狂风暴雨我也愿意，因为梦